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著名作家二月河近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他笔下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被称为落霞三部曲，最为读者熟知。请听报道。 12月15号凌晨，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二月河生前的文化挚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严初年经文噩耗，极为痛悼。 二月河先生是我的文化挚友，我们多次见面抒怀，我们共同录制了一场关于康熙大帝的对话。这场对话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河南组会议上见到二月河先生，说你和严初年关于康熙皇帝的对话，我在电视上看了。 二月河笔下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小说，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合称为落霞三部曲的书籍《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仿佛展开一幅浩瀚的历史长卷，唱尽一首高亢的大清挽歌。二月河呕心沥血，笔耕不辍。严初年回忆， 二月河先生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他跟我说他身体在写康雍乾三朝文学作品的时候累伤了，现在呢就是画画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生人，是南洋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二月河大半生在南阳市生活，一直关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严初年曾与他约定找机会围绕南水北调做一次对话，但由于二月河身体欠安，计划最终没能成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严初年先生十分痛心。 二月河先生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忠贞简肃，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北京植物园将对园内的景观亭、对湖区桥梁进行命名，以提升植物园的文化品质。截止到目前，北京植物园内的多个亭台楼榭都草拟出了雅致的名字和对联，公园里的湖区桥梁也都一一命名，总共21个名字正在向市民公示，等待大家的意见建议。公示截止时间是本月31号，市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发送到北京植物园全拼的126邮箱。在西城区什刹海地区，新落成不久的西海湿地公园成了不少市民新的休闲地。公园开放之后，到西海逛步道、走浮桥、观芦苇、看野鸭，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今冬的赏心乐事。资料显示，西海与后海、前海并称为什刹海，是7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水域。相比于热闹繁华的前海， 后海、西海一带因为商家少、游人少，景色更为清幽。再来关注一组航班出行的消息。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从本周开始，素有黄金航线之称的京沪航线价格将会再度上调，上调幅度约为 10%。 调价之后，经济舱全价票已经逼近1500元。记者登录国航、东航官网，发现预定之后几天的全价票确实已经调整为1490元。不过由于京沪航线竞争充分，仍有大量四折低价机票可供选择。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阵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绎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那么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有声消息。2018第五届北京青年影展今天下午开幕，本届影展的展映单元呢分为新创意、新世界、新人生和新面貌四个主题。在为期9天之内呢，将有和群鹿、动物世界、阿拉江色等21部影片和大家见面。著名导演王小帅担任评委会主席，他现场介绍啊，第五届北京青年展的主题是中国故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北京青年影展今年他定的是中国故事，我觉得青年导演要契合到这个上面。作为中国一个导演，他拍一个电影，特别是刚刚开始拍电影，他离不开自己最熟悉的一切，他的生活、他的成长、他的情感。每个人讲好每个人的一方水土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开始。 除了王小帅，评委会成员呢还包括有树焕、乌迪、赵立新、陈芷溪、赛人。形象大使呢则是由彭昱畅担任。赵立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于这次展映的影片也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评价。 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品呢，在院线里有时候可能看不太到，我们就错失了。借助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发现北京青年影展特别棒的在于他们的选材的角度特别广，内容极为丰富，视野也特别开阔，审美的一个高度、艺术的一个含量都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看了他们选的20多部片子，我觉得他们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真的是这些青年导演在拍中国人自己的电影。这些青年电影人真的是热爱这块脚下的土地，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作品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关注好多我们的小人物，很多片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质朴、热情、真诚，而且感受到他的那份热爱。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消息。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将于12月29号在天津开启中国巡演，之后呢，将于2月22号到3月1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与北京的观众见面。上周末呢，一场由摇滚莫扎特而起的音乐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主讲人江潇文携手杨晓宇、冯怀宇，用这场跨越227年的对话，分享了古典壮摇滚的魅力。 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将莫扎特的古典乐和摇滚相结合，从摇滚的视角讲述了莫扎特的一生。近年来，曾经遥不可及的故宫博物院却变成了一时无良的网红，接连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纷纷成为网络的热卖单品。而近日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上新了故宫》更是聚焦了故宫未开发的神秘区域，邀请设计师以此激发创意制作的文创产品，并由邓伦、周一围、宁静、王丽坤等明星担任新品开发员。今天的节目为您详解《上新了故宫》。 时空只能眼界打开，600年繁华历史碰撞时代，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听红墙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 北京时间的20:11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上新了故宫。 嗯，没错。我相信现在这个上新了故宫啊，应该是很多朋友现在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 当然， 尤其是我们经常这个在某宝上啊开始刷它的这个文创产品，这两天特别火，刚上了一款化妆品。 哎、 啊、对， 听说是抢购一空、 哎、 女孩都买不着了。 而且故宫还辟谣了哪些是我们出的，哪些不是我们出的已经出现了假冒的啊。所以说上新了故宫呢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也是印象很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把几乎那个现在上新的这6集都看完了，印象特别深刻啊。我觉得上新了故宫里面有很多是之前我们在故宫当中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对， 未开放的区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应该是上新了故宫的这个编导、顾问，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常做嘉宾哈，文艺广播的朋友对他应该非常熟悉，就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杨元。欢迎一下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欢迎杨博士哈。 对， 这么着啊，因为其实说到上新了故宫真的是圈粉无数、而且他的文创产品就像刚才我们一丹说到的，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么着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时候有了怎么样的一个创意要做这样的一档上新了故宫的，我们也非常好奇啊。 对， 这个应该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筹划这个节目。我进入的时候是从8月底了。那个应该是故宫和春田影视他们合作，他们觉得是不是可以在故宫做一档真人秀类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原来故宫紫禁城只是拍这个纪录片， 对， 但其实真人秀是纪录片的一种延伸， 没错， 但是又特别接地气，能够吸引大量这个观众目光的这么一种方式。 对， 所以呢让能现在咱们叫流量明星带动这个故宫这个大 IP， 然后让很多很多人对故宫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及进一步的兴趣。也是让我们很多朋友能够更对这个传统文化更感兴趣。 没错，而且其实在这次上新了故宫当中有很多电视剧都是非常经典的，也是让大家重温了一下，又带火了一些电视剧。因为好多网友在弹幕上说，比如说宁静的那一期哈，就是《孝庄秘史》， 对， 真的有朋友开始重新看一遍《孝庄秘史》。 对，包括《甄嬛传》等等。其实我觉得吧，上新了故宫啊，能够现在圈粉无数那么的火，肯定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在故宫内首次进行真人秀。对吧，这是不一样。而且其次我知道这一次很多的地方都是之前我们没有去到过的一些故宫未开放的区域。 没错没错， 而且这一两年还可能没有开放，可能得再过几年。 对， 是吧， 我估计是不是虽然这次它火了，这个地点火了，但是可能它要得到开放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很久了，是吧。 有一些东西其实就没法再开放。因为你比如说有些特别空间特别狭小的地方，你进一次放多少人，一次放10个就非常非常多了。那这里头还不像咱们说拍片子的时候有老师会告诉你说不许碰不许摸不许碰然后不许后退，那么这些人能不能保证得了，尤其是不许后退这个事儿。 对，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就是 去这种就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博物馆，就当时有一个故宫工作人员，就蔡少芬那集就说， 对， 你们进到那个， 张老师， 对、 啊， 你们进到那个劝秦斋， 劝秦斋啊， 那地方很小，说不准后退， 对， 啊，我就知道，哦，原来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进去了。后退的时候就不能后退，就不能再想着后退的事儿， 特别狭小，两个人错过的时候都很麻烦。 嗯， 这时候你因为有点什么事儿，你后退了一下，刺啦一声，那是双面绣，刺啦一下， 哎呦， 你说这谁担得起这责任？ 是啊， 对吧？所以就。 这故宫都600年了呀， 对呀、啊，所以你劝秦斋到现在200多年 啊， 对吧？那你这些东西，所以就不好开放，怎么开放这个想法， 嗯， 这个方式也没研讨好， 嗯， 这一定要特别万全的一个方式才行。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方式好，就是先拍成真人秀，让大家先来看，先 过 足了眼瘾。 对 对 对，哎，其实知道我们的文明里头有这样的精彩， 嗯 啊， 我当初我进入这组的时候也是他们那个。总导演就跟我说，杨老师，咱们可以看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啊，能进一些啊、我就觉得哎，这个一定要去参加啊。 对， 哎，是不是也给您，比如说打开这个故宫的大库了， 另外一扇大门？ 对对对、嗯，因为有些东西你像没见过实物，就是不行 啊。 你像卷秦斋那个通景画，你马上理解那档案里是为什么要这么记，你就知道他花了多少心思在这里头，他为什么档案里头写，比如说卷秦斋那通景画啊， 嗯， 最早是圆明园半亩园的有通景画， 嗯， 这是雍正时候让画的，然后到乾隆七年的时候，那么这个乾隆让要重修这个建这个建福宫， 嗯， 修敬圣斋，专门找郎世宁画这个通景画， 嗯， 那么到他退休的时候，退休为自己修这个退休场所的时候，卷秦斋嘛。然后又专门特意指示郎世宁死了去世了、 嗯、 那让他的学生王幼如画这个画，那你光看这个文字干巴巴的文字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干嘛呀， 对呀、啊， 一个画至于吗、 啊、对， 是吧，还专门找谁谁谁，而且是你想是2代人三次、 哦、 那就这个东西他的重视程度你到那一看就明白，哦，这么美， 嗯， 对吧，就是不见实物真不行， 嗯， 哎，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卷秦斋这样的乾隆花园啊、 嗯、 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在整个故宫的最北边吧， 最东侧， 最东侧， 它算是一个 角落里吗？ 角落里了，靠边了，已经是 靠边， 靠边， 靠边 了、 嗯、 像这样的小地方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呀，未开发出来的、 嗯、其实有不少呢 啊、 嗯、有不少呢 啊，那咱们这次比如说怎么找到这些地方、 嗯、 同时就圈定他们说我们这次这第一季就要拍这些地儿了，展示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 嗯、有故宫的老师提供情况、 哦、 说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可以、 嗯、 是大家很多我们要做节目都知道，要做就做别人没有的， 对 对吧，要做就做没别人没有的，那故宫的老师提哪些东西，比如哪些文物，珍贵文物、 嗯、 我们可以看， 嗯， 那些东西也不好展，比如说乾隆那件红蟒，就是第二期里头那个关于畅音阁那一期， 对、 嗯、那乾隆的红蟒，那个是缂丝红蟒，跟现在所有的这个西医都不一样啊、 嗯、 你看慈禧太后那时候怎么说，咱们现在好多历史书说他怎么看戏靡费呀奢华呀，那都刺绣的，那是缂丝织出来的。 嗯嗯， 那个价值不是说补那一块，大概现在补那一块啊，成本大概是60万。 我的 60万， 补那一块是60万，而且还有的东西，那种文物就是那时期的一些文物，你如果拿出来拍摄过，嗯，歇20年。 就不行了， 这件事 就必须要休息。 对，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我看到了知乎上有些网友就说， 嗯、 就 diss 了一下有些明星， 嗯、 说别拿那个 手电筒 一直在照，说你把我们那文物照坏了怎么办？ 啊、 这个我想问问啊，就这个手电筒是专用的吗？ 嗯哎，手电筒是故宫提供的， 就是 在允许的情况下开的啊、 哦 哦。 它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要那么照是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它就是都是在每次拍摄的时候， 哦、 都有两个故宫的这个专业 人员、 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哪块不先介绍规则， 嗯， 然后再说你哪个是可以，哪个是不可以，包括你看有些东西， 嗯， 不要看那个咱们片子很漂亮，那些那个好像光打得特别好，特别一些文物上啊， 嗯， 那都是后期调色。 哦， 不，对文物是非常爱护的。 哦， 嗯， 所以基本上像这种，就像演播厅这种灯啊，就不能拿过去拍。 嗯， 必须就是时光，比如说我 不，它可以打光，在不同的文物有不同的要求， 嗯、 都是在故宫的工作人员觉得可行的情况下， 嗯， 他们也都不是说今儿我值班，我看那儿，我觉得看这拍电视剧有意思，哎。那我觉得就行，那不是，它都是有规则操作规范的。 嗯， 哎，就刚才咱们说的第二季《畅音阁》啊，是故宫里边最大的戏台哈，戏楼，这三层啊，没想到它地下还有。就当时我看到他们明星， 它底下是井 啊， 是为了拢音用的， 四口井。 对， 王丽坤他们都下去了以后，哎呦，真的是跟我们探秘，就觉得故宫好神秘呀。 对对对，那个结构确实是。承德避暑山庄还有一个颐和园的德和园类似，比不了这个。 嗯， 这故宫里头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二， 而且它里边那些机关， 嗯， 太复杂了，吊 威亚， 上天 入地 下海， 没有下海， 就是那个水、啊， 那个水是为了拢音用的 啊、哦， 就是说就是借着这水音，这声音能打得更远 一些、 哦、 对面就是乾隆爷在看， 对对对、 现在再到那个戏台上，真的会有那个回音的感 觉，有 还会有吗？ 我没上去过。 那谁上去？他们那两个那个 啊，周一围跟王丽坤、邓伦啊， 对， 哎，我也很好奇，怎么盯的就他们二位男主常驻这个上新了故宫了呀？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我是只负责历，对，这我只负责历史问题、啊。 但是您得负责他们的这些礼仪教授啊。 对呀、 啊， 对对对， 是吧？ 拍摄的时候、拍摄那个小剧场，就是那个情景还原的时候，是要教授的 啊。他们悟性应该都很高吧？ 教一遍就会啊，人家也拍戏，特别是周一围老师，我们俩常合作，他每期都有、都是他， 是 基本每期都是他，所以就是常合作，就是也交流，然后有些东西，他是比较认真的一个演员。 嗯、 你看他跟那个这个，就是我记得是袁姗姗合作那一期，就是那个甄嬛的那一期，就是重庆皇太后嘛，他中间有一段，他就是说这个谁。雍正再去到甄嬛的宫里去看他的时候，雍正为什么心不在焉？他在心里想着什么样的国事？那给的脚本里没有这些背景的知识， 对， 所以他一定要想到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他是在思考什么？所以后来这个词儿也改了。所以他后来就问我，他这时候雍正在思考什么？我说他在青海打仗啊，青海打仗那跟谁打？我说正好年羹尧打这个青海的这个萝卜荡丹津的这个叛乱、然后他说什么萝卜什么 萝卜荡丹津、 萝卜荡丹津，然后我说我给他写了一下那五个字、萝卜荡丹津怎么写，然后他就记住了，他就把这个东西随时问，随时交流，然后随时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加入到这个戏剧当中， 表演当中了。 对，包括就是我也学了不少东西，就像那个他跟这个甄嬛在做使女的时候，就是他们俩就是让他喝药，然后他们俩开始有这种情愫产生的时候，他就是说那个本儿后来是我改出来的，但是呢，我就是加了一些历史的元素在里头，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期稿不是特别满意，那么我就加了一些雍正爱常说的话，什么赏你更大的体面啊，因为雍正有时候那个，正好那两天我看档案馆有雍正那个。就是朱批奏折，说这个自己挣来的才是真体面。你看这雍正的说话方式啊，这个 就跟那个朕知道了是吧？这是康熙的口头禅，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谁雍正的说话方式揉进去。但是我只能负责到这儿。但是周一围老师呢，他就觉得这个可能跟观众的交流不够，然后问我们在交流在讨论怎么把这个雍正的口风和这个当时甄嬛所处那个奴才的地位。以及这个怎么再通过节奏戏剧的节奏把观众的心灵打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它是经常交流， 对， 所以这个礼仪什么的很多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就是教一遍说一遍就会了， 就水到渠成了，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会那么圈粉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还是因为就是这后面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而且是根据史实一定是非常逼真的还原， 就是咱们说叫合理想象， 对， 符合身份，

蒸那个熏章，熏蒸那个纸张、 哦、 就是在那个哪儿，就是武英殿后身有一个大鼓包似的那种穹顶的那种建筑、 嗯、 原来你看不着、 哦、对 不 对, 对，他是我就知道武英殿修书，那具体哪个房子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我前两天看档案还看说那个光绪那个瑾妃，就是叫端康皇贵妃， 嗯， 在小朝廷的时候，一九一几年的时候，还经常的跟这个修书处武英殿那儿，你明天你给我送一本什么《三侠五义》啊，《十力金丹》《绿牡丹》这种这武侠小说，这个溥仪还要过这个《说岳全传》等等的啊，就知光知道到这儿，但是具体在哪儿不清楚， 嗯， 包括那个谁，康熙的那个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的陆房、 嗯、 后来就通过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哦拆了啊，他已经改变过了。所以就是我记得前两天给他们审那个就是他们这个节目的一些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很多人都执拗于他这个故宫9999间房间的这个九间半的这个传说。 嗯哼， 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甭管是单院长自己走过多少间、 哦、 还是70年代故宫的某些工作人员找寻过多少间，都是不准的。 哦， 为什么不准？因为他朝代这600年间变化过很多次、 嗯、 我还看过一个奏销档内务府档案、 嗯、 嘉庆年间让内务府丈量一下养心殿这儿，看能不能再盖两间房。后来那个内务府说这地儿太窄了， 盖 不下。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就是这不是说9999间半是不可能的、 嗯、 只不过是后来600年间变化太多了。哎，这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很多就是 新的发现嘛。 新的发现、 嗯、 所以包括你像那个卷勤斋也好啊、 嗯、 包括福旺阁也好啊、嗯、就是原来都没有机会见到，或者你不知道哪个是什么东西。嗯， 对，你如果不给他讲、嗯、没有拍出片来，你可能自己本身也是很晕的，你看到了觉得啊、哦、很漂亮、 嗯、 但除此之外没有很多内涵的东西你不知道。比如说我就印象很深、 嗯、 有一集是讲到金砖， 嗯， 我以前认为金砖就是金子做的、 嗯、啊 这 其实是江苏那边烧制的。 对， 烧完了之后得瞪那个细的那个泥沙，烧完了之后得泡桐油，然后再干，然后再泡再干，然后放很多道工序，所以它那个价值 是和金子一样， 跟金子是一样的。 对, 对、 嗯、 其实就是铺在这个地面上， 就是地砖， 地砖 很亮， 抛光地砖， 对、 嗯、 制作工艺繁复， 对对对、嗯、 还有就是其实我很感兴趣，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出现的一些他们的所住的一些宫殿啊，比如说孝庄皇后住的慈宁宫，听说就是之后所有的妃子都没有再住过慈宁 宫。 是，对，孝庄去世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那是空的， 空着的。 但是后来从乾隆以后，乾隆让他母亲住到寿康宫，在慈宁宫边上，他重新营建了那个慈宁宫。 啊， 然后呢，但凡他是这样不住，那是成一个礼仪场所，有大型礼仪的时候在那儿 用这儿 啊。 哦， 他不是说就不是寝宫了。 哦， 嗯，就像相当于太和殿， 嗯， 他平常他不是住人的， 对， 他是一个礼仪场所， 嗯， 就这么回事儿。 而且慈宁宫他那个牌匾是唯一的一处用三种文字标记的， 嗯、 是吧？也是 满蒙汉 宫里边最大的一块牌匾，是这意思吗？ 不是最大， 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就是文字最多， 文字最多 啊。所以他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是不是字数最多？我说，你可以那么说，因为他那个是什么呢？他是拼音的词语。 嗯， 它慈宁宫它不是像咱们慈就对慈，宁就对宁， 嗯， 它是它那个还是意义的，跟很多地方，你比如乾清宫 啊， 你知道满语怎么念吗？ 不知道啊， 乾清宫，因为它就是音译的 哦， 就是因慈宁宫可不是，慈宁宫正经是意义的、 哦， 我当初我还给他们翻译过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忘了，这反正它是完纯粹意义的 哦、 嗯。 你看看，就是咱要真是不看上新了故宫、 嗯、 这些故宫里的门道，咱真的不知道。 对、嗯， 但其实特别有意思，嗯、我觉得。嗯、 对对 对， 啊、嗯， 这现在是6集了哈，后面第一季还有几集啊？ 第一季还有4集。 四集， 对， 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哦，可以透露本周的。 可以 啊， 哟，就本周的呀， 就只有本周的， 你再说一周呗，多透露一周呗，你都来到我们演艺 这艺术顾问，这只能是做到这一点了。总导演可以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因为什么呢？你后期我哪知道人家还调不调顺序？ 对呀、啊， 对吧？ 啊、 这周的跟公主有关， 哪一位呀、啊？ 不会是《还珠格格》吧？ 啊，差不多 哦。 哦，真的呀！ 我琢磨着应该是 应该有他了，是吧？ 对， 跟 《 还珠格格》没有关系啊，就差不多跟公主有关系。 是哪位公主？可能是 你想、嗯、就想，我都说了，跟《还珠格格》差不多、哦，那当然乾隆的公主了， 对， 是是是， 对吧？ 哦、嗯， 那赶紧想一想，《延禧攻略》里有没有公主出现？ 没有，没有，那时候她还没出生呢。 《如懿传》里有？ 没有， 有一个公主， 那 是皇后的那个富察，不是富察，是富察皇后的女儿，不是她是吧？ 不是她， 不是她 啊啊！那《如懿传》和《延禧攻略》里都没有出生的 哦。那看来还是比较冷门的，但是同时也是 不冷门， 不冷门， 冷 门能拍吗？ 就是 啊, 啊， 就是大家又熟悉的，但是他的居所也好啊，他的一些故事事迹啊，我们平时肯定接触的挺多的。 嗯、 对他爸爸我们熟，他妈我们不熟，但是他公公我们都很熟。哎， 他嫁给谁了？ 对对，嫁给谁？嫁给谁？嫁的那个人不重要，他爸爸重要，我们都很熟。 绕进去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说个重要的吧。 啊， 其实呢，我们每一期这个上新了故宫，都会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文创产品出来。 对 对， 就像我们刚刚开场提到的哈，甚至最新的这个化妆品、口红都卖脱销了、 嗯。那个不是我们上新了故宫的产品，不是我们设计的， 没错， 那是故宫的。 对，嗯、我是很好奇啊，就这些文创产品，因为节目里展示的是就是明星跟、 嗯、 就是故宫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合作啊、 嗯， 然后有一些创意。 对， 就是到最后这个很多很漂亮哈，比如说还有香薰的，还有什么？ 嗯 未来会在市面上见到吗？买到吗？ 那只有在这个环节里应该才有。 哦，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它可能就是孤品了、 啊， 也许就不会在市面上大批量的生产。 大概是吧，因为我负责的是历史内容，我对这个商品我不太清楚啊。 嗯， 其实我还很好奇，就是每一期咱们不是有两位固定的男演员吗？但是。固定的男演员，流水的这个女演员、 嗯， 每一期这个主题定的是不是也是，根据他们的一些过往的作品啊， 对 演员的特色啊，嗯、 对 才定。比如说第一期是蔡少芬， 对， 之后是王 丽坤， 王 丽 坤， 坤 嗯。 然后 宁静 等等这几位 啊，包括邬君梅， 邬君梅 演过 末代 皇帝嘛， 啊，袁 姗姗演过， 对， 也是演的是那个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甄嬛那个人物嘛。 嗯，哎，他们比如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些话，是不是都是有脚本的呀？ 有啊， 哦，都是有的， 但不是每句都有，人有自由发挥的。 哦、 我看这个昨天晚上审稿说这块此处。明星自由发挥、 嗯、 那就是人有自己的，而且有些东西是自己带出来，然后再做这个宣传的时候、 嗯、 再去考证他这个话合理不合理。包括我审片的时候，他们就让我要看的他这个话符合不符合历史，不符合历史那么 咱们 还 去掉 剪掉的， 一定要是符合历史， 就是 第一， 因为他们说的话、嗯、有些东西当场没人反驳的话，有可能就被很多人当成正史去理解 、 嗯、 这就麻烦了。 对，有特别是你知道，就是这个片子有一些小学，有一些地方是当做这个科教片专门组织学生观看的。 哦，就当纪录片看了， 就当 教学片 来看、 哦、 就组织学生一起看，那你这个东西你就得一定要慎重。 那旁边是不是他们在拍的过程当中、 嗯、 因为他们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嗯， 您是不是就得现场得盯着呀？ 这个我现场盯不了。 哦， 我这都是后期 再剪， 后期，因为你现场第一你不能打断他， 嗯， 这跟演戏不一样，他就是走这一个，大家聊完了之后发挥好了，他要拍几遍，但是呢你没法打断他这一个话，说你这话说的不对，他不是剧本儿。 嗯 嗯， 没错， 对吧？ 嗯，其实我特想问杨博士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虽然我们生活在北京， 嗯， 可能我们去故宫看上去好像并不难哈， 对，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当你进了故宫之后，你感觉你永远走不到头，就是你永远都会觉得好像我逛到哪儿就逛晕了，我就不知道该逛什么、 啊、 就是也许我去了 N 次我都记不住到底我去过哪儿、 嗯、 这就是想问杨博士的、 嗯、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特别适合我们去游览故宫又能记住的路线哈？ 啊， 哪些地方必须看的、嗯、 最好是能够在一天之内 我们体力也可以 逛完， 一天足够， 一天足够吗？ 一天足够。 我本来刚想还说呢，我说您给我们设计一个一天的线路，再给我们设计一个三天的线路 也行， 行吗？ 都行， 因为我觉得一天是逛不完的。 我也觉得， 就有几天都行，看你看的细致程度， 是不是七天也可以？ 七天行， 半个月也行。都行， 我的天，你助理了得了，来吧来吧 啊。你比如说啊，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去故宫？ 如果是第一次， 如果第一次，那就是 您带着我们去。 如果是第一次去故宫是吧？ 啊， 行，我带着您去啊。 好， 那咱们如果让我带着去的话， 啊， 我先从那个进不是午门吗？ 对， 午门太和门广场，太和门广场往这个往东走，出那个叫什么门我记不清啊，出那个门，然后往东 就是左边右边吧，面对着这个 就得说东， 我 得说东，那就是右 边，面对着太和门的时候， 右边有个 那是右手， 右手边那个不是小门，那是一个大门，出那儿先看武英殿，文华殿， 文华殿， 文华殿后有文渊阁，文渊阁是藏四库全书的地方，这个文华殿呢，现在是书画展，文华殿对面。是过去内阁的一个这个 机构， 从这儿出来，我们对书画没什么兴趣，那就看看文华殿以及文渊阁这个建筑。文渊阁它是纯黑琉璃瓦，绿色琉璃瓦剪边， 哎呦，很漂亮， 但是因为什么用黑琉璃瓦呢？因为它藏书的地方，水属黑。 是 等于是把水就盖在这个楼上头了，它就不会着火，然后呢，从这儿出来，一直往东。建亭现在是武备馆，看一些这个皇太极、顺治、康熙、乾隆他们的马鞍子 啊，马鞍子、 马鞍子和军刀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是原来这块呢是骑马练剑的地方，然后呢，往右手边走，进宁寿宫，早上啊一大早走，这儿没人 哦， 这儿没人，你先进宁寿宫，宁寿宫人更少，因为什么呢？很多人想专看宁寿宫的，我上午十点多钟我再出来，然后呢再去宁寿宫，旅游的大部分第一次去故宫的，就是三大殿中轴线， 对对对， 三大殿乾清宫、坤宁宫，然后这个御花园就出神武门了， 是， 所以你走早上你去宁寿宫的时候，你相当于差不多就是五六个人一起逛， 哎呦， 所以你先看珍宝馆那里头的。珍宝那些好东西可都在珍宝馆里。 对对对， 大禹治水图那东西，你甭说雕多长时间，运了十年， 嘿， 从新疆，然后到这个西南四川，顺水让它顺水流过来。你像这多的工程，运了十年，那大禹治水图，然后雕工精细又特别精美，那个包括还有反正很多的珍宝吧，都在 珍宝馆 。你珍宝馆逛完了，大概11点。然后你出来，从珍宝馆珍妃井后来出来，那是东，这个叫东长房，就是神武门进来的那条特别东西向特别长的那个甬道。然后你出来呢，你就可以去这个东六宫转一转，有青铜馆啊，有瓷器馆啊，延禧宫的那个陶瓷啊，对不对？包括延禧宫的那个水晶宫的那个建筑。然后这是东六宫。转到差不多，你从东六宫出来，去那个 西六宫， 不，你在这个东六宫那个是东二长街还是东一长街？反正就从那儿出来，你就是还是钟表馆门口那儿有那个吃饭的地儿，你吃个饭， 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去钟表馆看一圈，然后呢，咱们再兜回来到御花园，但是御花园永远人多，没办法， 那肯定的， 对吧？然后坤宁宫、交泰殿、这个乾清宫，我们再兜一下，这看一下，这乾清宫是康熙、顺治他们居住的地方，后来是经常也反正办公的地方。坤宁宫有萨满祭祀，有这个大婚的场所，然后再往西，西六宫呢，保持的就是另一种风味儿。你像这个东六宫、承乾宫啊，什么这个延禧宫啊，景仁宫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宫殿内部完全没陈设了，完全都是按展览的方式，跟博物馆一样。那西六宫不是，西六宫长生宫现在大修，那个什么呢？你可以看看这个储秀宫、翊坤宫，这都是完全按照当时慈禧居住的时候的。居住时候他怎么陈设？ 哦，现在就什么样？ 对，现在就什么样？他按那个布子展，对吧？ 然后你西六宫转完了，你这会儿也就 差不多了， 差不多，这会儿大概三四点，你从这个这边出来，再往西走，出龙宗门，出龙宗门，养心殿现在也大修，你也看不了，然后从养心殿那儿出来到这个三大殿，那个叫，这个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广场，往西出龙宗门，然后可以到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再稍微转一下，包括西边的武英殿 啊， 再往西有这个南大库看家具，或者不看也可以，这个都按个人兴趣。最重要的时候，这时候回来，保和殿咱们上台阶，咱们倒着走，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这个时候4点钟、快闭馆了，他们都是从神武门出去，这块没人 啊。 你要是早上你到这儿，人满为患，压压叉叉全是人。 对， 这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你站在太和殿上往下看，一个人没有那种空旷。那什么叫君临天下？你站在那上，你才能感受到 君临天下。4点多钟啊，大家记好了啊，就这个点儿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北京卫视热播的《上新了故宫》，每周五 晚上9:10。 哎呀，反正也辛苦杨元博士了哈。 啊，马上就快杀青了。 这是第一季，其实有三季是吧？ 对， 其实大概是应该有三季， 对，到时候我们来共同关注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一丹。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领读者》的系列节目。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大家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高磊。今天呢，为大家领读的是梁秋实的《友谊论》。梁秋实是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第一人，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更是华人学者研读西方文化的必备参考词典。梁实秋讲究生活的趣味，他总能从最平凡的生活小事发现他亮晶晶的趣味，然后笔锋一转，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不时闪烁出机智，忍俊不禁，开涮几句玩笑，令人捧腹大笑。他好幽默，但不庸俗滑稽，这是他的文章特色。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朋友居五伦之末，其实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诸多美德。如果以友谊做基础，则其他的各种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永久关系，夫妇虽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已不再匹离为原则。而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不过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的讲，凡是充分具备一个朋友的条件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过来亦然。大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 纵不必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限。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裘马自轻肥，于自轻肥之余，还能对着往日的旧友而不把眼睛移到眉毛上边亲吗？汉光武帝容许严子陵毅然决然地归隐富春山，则由之去。朱洪武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朱元璋做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话自管说得漂亮，看看他后来诛戮功臣，也就不免令人心悸。人的身心构造原是一样的，但是一入幻途可能发生突变。孔子说，无有不如己者，我想一来指品学而言，二来只是说不要结交比自己坏的，并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去高攀。友谊需要两造，假如双方都想结交比自己好的，那便永远交不起来。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意，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沆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让人批评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时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则善道之，不可则止。我总以为劝善归过是友谊之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与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到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真正的友谊是不掺杂任何杂质，没有价格可讲的。朋友需要的时候不请自来，朋友有难的时候奋不顾身。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廉颇、蔺相如如果没有先国家之急而后丝绸的宽大胸怀，便不会有负荆请罪的动人场面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园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展现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